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二，农历11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启动新一轮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将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 本市本年度商品住宅工地完成，总用地面积大约333公顷。 北京新工商品住宅将按比例配建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年内将有34个重大项目建成服用。 本市连续举办7届快乐冰雪季活动，参与人次超过3100万。 北京蓝领薪酬实行新8级岗位绩效工资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商务局昨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北京营商环境5.0版本改革贸易投资便利化专场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市将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在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专区。来听报道。 今年1到11月，全市新涉外资企业1713家，同比增长53.2%，实际利用外资151.6亿美元，同比增长9.7%。发布会上，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处长柏继平介绍说：“ 我们在首都机场空港开展了百日攻坚行动，推出了15项重点的改革措施，梳理进出口涉及的环节、流程、时间、费用，推动空港信息化建设。”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一窗办，出台了统一规范的物流操作服务质量标准。目前啊，进口货物提货效率提高50%以上。 下一步，本市将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在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区，整合企业设立、外汇登记、项目核准备案等高频事项的办事入口和办事指南等。另外，空港口岸优化提升行动也将启动。 大力优化空港口岸的物流操作流程，压缩时间，做好各个环节的衔接，推动双枢纽空港的信息化建设，明年6月底之前都要完成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1期已经通过国家验收，将打造成为通关效率国际一流的综保区。大兴区商务局局长马世刚介绍说， 北京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正在高标准规划建设1平方公里的起步区，设立了首期2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首批制定了26条政策创新清单，未来将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另外，大兴区将发布总部企业新6条，涉及开办补贴、购买和自建办公用房、实体化经营、经营贡献奖励等方面，给予单个企业最高累计奖励7000万元。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年，市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助力“十四五”规划实施、推进五子联动作为工作重点，紧扣首都高质量发展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建言首都高质量发展。 2021年，市政协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协商议政，通过议政性常委会和主席会以及议政会、协商恳谈会等方式建言献策，在协商中凝聚首都发展共识。其中，为更好建言两区建设，市政协组织调研组聚焦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保障等领域，全面了解市场主体对两区建设的诉求。市政协委员、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说：“ 我们不但把北京的海淀、朝阳、大兴这几个片区啊，我们都走访了，而且我们还去了海口、上海，跟外地的调研的对比啊，我们对于北京加强两区建设的必要性和它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 正像李志启委员所说的，在议政性常委会上，政协交出了一份高水平的答卷，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15条建议，供市政府决策参考。 好，并得到了市领导的批示和肯定。今年，市政协还就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题，组织了12次调研活动，形成6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市政协委员、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副院长史新兴说：“ 践行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必须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好结合，在发挥政府顶层牵引作用的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通政产学研用各个环节，实现资源配置成果转化的效益最大化。” 市政协还围绕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扶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议题广集良策。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柯文进说：“ 围绕着首都发展落好五子，发动委员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数字经济的、两区建设的、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问题，委员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意见建议，相当一部分都被吸收到了市委的一些决策和市政府出台的一些重要的文件当中去了。” 市政协就助力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围绕科技冬奥，完善智慧防疫体系，发挥中医药抗击疫情作用，保障食品安全，志愿者队伍建设，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积极建言资政。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孙学才说：“ 组织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深入场馆进行调研，大家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被冬奥组委所采纳。同时，我们还举办了冬奥知识系列讲座，通过政协委员向社会广泛传播冬奥知识。” 一年来，市政协还围绕完善城乡要素融合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中医药海外发展和文化传播，构建多层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加速未来科学城建设等重要工作，提交了优秀的协商履职成果，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在首都治理体系中彰显了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和积极作用。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本年度第三批次商品住宅用地最后一宗房山区拱辰街道地块昨天顺利成交，至此本市本年度商品住宅工地工作平稳收官，全年总共成交63宗地，总用地面积大约333公顷，规划建筑规模大约683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供应计划300公顷的111%，成交商品住宅用地面积、规划建筑规模比去年全年增加10%以上。另外，通过集中建设和配建等方式，今年本市总共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76万平方米，有效促进大城市居住平衡发展，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新闻广播消息，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新公住宅项目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通知昨天发布。通知明确，在新公商品住房、安置房等项目中，每年按项目住宅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配建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其中，商品房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提供70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低租金成套住宅为主，努力让新市民、青年人住得起、住得稳、住得好。通知明确，配建住房和项目其他住房在布局、建筑密度、景观环境、绿化、建筑外立面的风格、色彩、建筑材质品质等方面保持基本一致。配建住房原则上采取集中布局，以整栋、整单元为最小建设单位。配建住房实施装配式装修成品交房，和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其他住房实施统一管理。 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5年行动计划2021年度实施项目表印发以来，截止到目前75个项目有序推进，预计到年底，领袖会谷西侧幼儿园、霍营公园、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等34个项目将陆续完工投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京藏高速与地铁昌平线的交叉路口，一座高耸的半圆形匝道桥已经颇具雏形。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青路项目现场指挥张东说，这里是北青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节点。 京藏节点，这个立交呢，规模是一座跨线桥，10座匝道桥组成，最高的高度呢能达到25米，需要5次穿越地铁，7次跨越高速。立交建成以后呢， 对新庄桥节点这块的拥堵会明显的缓解，效率我们初步通过设计院测算的话，应该能提高到1.5到1.8倍。 北京路改造全长约19公里，一期8.9公里，预计在2024年完工，二期将直连京藏京新高速。而这些重点工程的进展，通过雪亮视频探头，也实时同步在回天智慧大脑中。这里是本市第一个不以区为单位，以街镇泛概念为主体的指挥调度中心。昌平区回天专班副班长张鹏飞介绍， 我们身后就是这个回天大脑的大屏。大屏一期主要开发了8个场景，能够直观体现回天的人口、产业、解锁集办、垃圾分类、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数据。但我们还有一些中屏，还有用户端的小屏，我们是3屏联动。 截止到目前，回天地区2021年度75个项目有序推进，预计到年底，领袖惠谷西侧幼儿园、霍营公园、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文华路等34个项目将陆续完工投用。市发改委书整促办、市回天专班副处长郭伟说， 今年呢，推出了新一轮回天5年行动计划，到2025年呢，回天地区功能组织将更加的高效，主要公共服务设施补齐缺口，主干路网架构基本建成，市政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将显著增强，绿色生态生活空间也将基本建立，初步建成与首都发展相匹配的宜居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技能人才薪酬激励相关工作的意见试行，通过施行新八级岗位绩效工资制、支持职业贯通与薪酬待遇同步调整等政策，促进技能人才获得技能与待遇双提升。北京市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优先保障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合理增长，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长比例不低于企业负责人薪酬增长比例，对包括技能人才在内的关键技术岗位优秀人才实行年薪制，并且设立企业年金。意见提出，要施行新八级岗位绩效工资制，企业可以探索建立学徒工、初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等新八级岗位绩效工资制，或者设计其他体现技能分配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导向的薪酬激励方式。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能人才可以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制、年薪制等分配形式。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昨天举办。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市中小学生上冰上雪人数已经达到210万人次，请听报道。 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说，北京市于2016年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至2022年，以及群众冰雪、竞技冰雪、青少年冰雪、冰雪产业、冰雪赛事、冰雪设施和冰雪运动人才7项配套规划，形成了1+7政策体系。 为配合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我们已连续举办了7届北京市民大众欢乐冰雪季的活动，开展各级各类群众参与活动2万余场，参与人次约达到3100多万。冰雪场地由冬奥申办前的42座冰场、44块冰面、22所雪场发展成为82座冰场、97块冰面、32所雪场，全市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克体育示范学校均达到200所。 冰雪运动进校园做到了16个区全覆盖，中小学生上冰上雪已经达到210万人次。 市区冰雪运动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成，共有市级青少年冰球队5支、滑雪队1支、区级青少年冬季项目运动队125支，注册人数从2017年的79名增加到7565名。4年内增加近100倍。2021年至2022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共进行1224场比赛，赛事规模继续保持亚洲第一。在今年的全国冰球锦标赛上，北京男女冰球队双双夺冠。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 任张亚红表示，自2014年开始，围绕冰雪运动进公园、快乐健身迎冬奥主题，市属公园连续多年举办冰雪游园会，共有近200万人参与其中。 持续开展第八届北京市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以冰场、雪场双场的形式，丰富市民冬季健身文化生活。举办冰上活动的公园一共有五家，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举办雪上活动的有四家公园，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 另据报道，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于明年1月6号到2月18号在京举行。本届艺术节将统筹国内外奥运文化和传统艺术资源，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展映、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五大板块，营造喜迎冬奥的氛围。 北京市体检中心等单位共同编纂的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本市中高招体检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检出率居高不下，本市三成人群血脂异常，代谢性疾病成为主要健康问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2020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前五位为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与2019年度相比较顺位没有发生变化，其中视力不良最为突出，本市高招体检中视力不良检出率近九成。北京市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波介绍，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发和低龄化趋势，那么严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020年体检数据显示，北京市体检人群血脂异常检出率为33.07%，男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本市60岁以前的男性异常体征主要以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为主，60岁以后的男性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为主。60岁以下的女性主要以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和血脂异常为主，60岁以上的女性则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骨质疏松、颈动脉斑块为主。首都医科大学郭秀花教授表示， 在这个超重肥胖里边，我觉得更要关注的是中心性肥胖，因为它和很多的糖尿病啊、心脏很多疾病啊都密切相关啊。不同的人群，它防控重点不一样的。对于女性来讲，更年期之后的防控更为重要。 专家还建议，体检中心应该跟体检者单位联合起来制定运动营养计划，给检出者更加科学的指导。一方面建议食堂进行食谱管理，坚持低油低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团体建立体重管理小组。北京安贞医院体检中心胡蓉认为，体检中心的服务还应该延展到体检后。 我们在检后需要建立一个健康促进的中心，无论是运动的呀，还是一些对代谢指标的这样的一些干预呀，需要我们有一个合理适当的一个收费。如果啊能够进入到一部分我们的医保体检的人群，能够主动参与，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又检又管。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位于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奥北森林公园一期昨天开工。奥北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1417.49公顷，比两个奥森还要大，将串联起已经建成的七个公园，其中一期工程32.73公顷，力争明年下半年免费对外开放，明年也将计划实施奥北森林公园二期。 北京市重点公共场所社会急救能力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年至2023年昨天发布，本市将在2023年年底前实现重点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等急救设施设备全覆盖。 市城管执法局昨天介绍，年初至今，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总共立案查处占道经营违法行为将近6万起，受理占道经营类市民诉求比2019年同期下降 36.6%， 比2020年同期下降 6.8%。 占道经营执法量超过诉求量，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成效显著。 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年底前本市将持续开展燃气安全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对排查出的隐患将要求用户立即整改，违法情节严重的还将实施联合惩戒。据了解，本月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对燃气安全领域已经立案180起，处罚超过48万元。 通州区张家湾镇昨天公布了在本市首创的电动自行车精细管理新模式。

走进冰雪的世界。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